欢迎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名人的俊语和箴言，除了教我们做人道理之外，原来在建筑上面都有一样的启发性。历年来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留下给我们，除了名胜古迹之外，还有很多至理的名言。今集学人沙龙，我们由建筑师的话带起我们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今晚继续我们有四位一起讨论下建筑的内容，包括 Manfred 啦、阿波同埋 Jeff， 大家好， 我 Alan。刚才讲名人的箴言，其实在建筑方面，我觉得对比起其他行业咧，好似我哋特别多嘢讲嘅，唔知点解 口水老， 尤其是系啊，我要讲一句啊，我要做啲乜，即系我要某某風格，某某嘅年代，我哋要代表我哋嗰個民族，代表我哋嘅文化，我哋要做一啲嘢。喺建築上面就真係由可能世紀初到即係上世紀初到依家，大家聽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一啲名句。咁如果講上世紀初現代主義開始嘅時候，我諗有三位建築大師，大家都不可不提嘅就係Mr. Van der Rohe 啦，Le Corbusier 啦，同埋Frank Lloyd Wright，三位，咁三位都唔同國家嘅背景啦，但係都係同一個年代，所以佢哋可能有一個少少唔同嘅風格之餘，但係大家都係向住一個現代主義嘅一個方向前進緊。咁可能首先講第一句大家經常依家都其實掛在口邊嘅，唔同嘅文化背景，就算不是建築師都會講呢句，就係 less is more。咁我諗好簡單，就係因為當年就係一個喺建築上面喺個現代主義，就係想件事係可以好簡潔地 fulfill 到一個佢嘅 function， 佢嘅用途，佢嘅功能就係咁啦。佢唔需要太多裝飾。咁所以呢句説話其實到今天大家都在用緊啦，唔知有冇咩感受先？其實成日都 唔係咁，我覺得其實Miss 之前嘅年代要講翻之前啦，其實好多嘢係有啲 decorative 嘅，譬如明明一條柱咁啊，上邊又要做翻啲挑花啊啲成，譬如一埲牆一個窗咁，又側邊又有個框啊又成，咁我只係覺得佢嗰個年代嗰度咧，佢係將呢啲嘢係洗曬佢。柱就係柱，窗就係窗，所以佢嘅建築本身嚟講係，我會覺得係唔單止係 less， 唔單止係少，而係我會覺得佢係簡約咯。佢係崇尚一個簡約，令到咧嗰個功能係更加清晰嘅。倒翻轉頭，咁其實依樣嘢，我覺得唔單止係喺建築嗰度影響到，其實嚟到今時今刻，你問我咧，我覺得某個三個品牌嘅手機啊、電腦啊，其實都係用緊依個模式咧去做。咁事實上佢真係去除咗好多繁文縟節嘅嘢之後，你發覺哇好靚喎，好簡潔喎。依樣嘢其實亦都係一個生命嘅哲學，一個生活嘅哲學嚟嘅，我覺得係。 Paul 咧， 我覺得好同意 Jeff 講，即係其實好多時每一個年代有一啲新嘅設計風格咧，其實佢係回應緊之前發生緊嘅事。咁而往往又唔係淨係一種設計藝術，其實佢係影響緊其他嘅設計藝術。 係啊， 咁即係話之前你由文藝復興去到 High Renaissance 啊，跟住去到 Baroque， 其實佢係喺如果講話裝飾性建築係一個去到一個高峰。 係啊， 跟住好似一個回應咁，就係我哋唔再玩嗰啲嘢啦，我哋要簡用，我哋要諗係咪有必要先做，跟住就突然間變成功能主義啦。咁係另一個風潮。咁所有設計專業其實其中一個工作都係要去說服你身邊嘅人啊嘛，咁而佢要成個風潮喎，你諗下成個 movement， 咁你就要一啲好似生碑咁嘅嘢啦，咁所以出現咗呢啲咁嘅金句咯。 Manfred 係咪你嘅建築風格咧 ？Less is more。 唔係， 咁你係咩 ？More is less。 一陣講。其實我成日都有個咁嘅即係思考嘅模式嘅，就係我會去理解一下究竟嗰陣時嗰個文化背景同埋嗰個歷史背景。咁嗰陣時，首先工業革命啦，咁咩都要快啦，咁如果唔快就搵唔到錢啦。咁第二就列強爭鬥緊嘅時間啦，唔夠快你就唔夠人打啦。咁你睇下嗰陣時我哋中國挑龍挑鳳嘅時候，人哋就鍾意 chop chop chop 啊，快快快，咁我哋咪七改一皮啦，喺鴉片戰爭係咪？咁喺呢個背景下醖釀咗都成50年，到二戰 百廢待興，大家是要用一個 mentality， 用哲學去很急速地去提供一些房屋或者學校俾翻個社會。咁嗰時已經出緊 MIC 噶，即係出緊啲組裝式嘅建築。咁但係嗰時嘅組裝式建築，亦都講真的，你好難喺間廠度做出嚟。咁所以我哋就不如叫做 in situ 嚇，我哋用最快嘅時間起一個即係當地嚇，我哋就建造一個shelter 嚇。咁石屎鋼筋水泥就喺戰爭之後就發覺係最簡單。第二就 high rise 嚇。你在裏面最 efficient， 好啦，咁變時人性就變咗被埋沒咗啦。咁即係你嘅 individuality， 因為藝術其實係 individuality 啊嘛，就設計同 design 開始，即係設計同 art 開始就分嘢啦。art 就好似一種性靈上嘅追求，而 design 就變咗一種工業上嘅追求。所以呢句説話即係。A house is a machine for living， 呢個説話就係應該咁樣去即係去理解。但係你冇忘記 Le Corbusier 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叻嘅藝術家嚟㗎。係 啊， 佢畫又係勁到爆啊！佢啲修飾又好好，所以佢講呢個主張係一個普世嘅價值。同佢藝術嘅造詣，我覺得係有兩個唔同嘅即係軌跡嘅，但相對上，我覺得有一位仁兄咧，大家就都第四位大師啦，就係 Louis Kahn 嚇，Louis Kahn， 咁啊，佢亦都同 Frank Lloyd Wright 頭先講個説話，即係叫 forms and function 嚇，佢其實係第一，亦都係真係喺好多 public lecture 講過，即係 form should be function， 即係佢本身空間已經個美學亦都係個功能嚟嘅。即係我住喺一個靚嘅地方，其實係好合理嘅嚇。咁咩叫靚？咁我哋佢要講啦。佢話你問一下啲物料啦。咁佢就話 ：When you ask a brick, what do you want to be？ 嚇，你問嚿磚佢想去咩？我想做一個一個拱形嚇。咁嗰個建築變咗會好誠實。咁從而喺呢個關係上提煉一種美學出嚟。咁我諗呢個狀態又係幾好嘅，亦當然佢亦都係應該喺個叫modernism 嘅巔峰度嚇，開始醖釀緊一種大家都未猜透到嘅一種光同影之間嘅一種狀態咯。所以你哋點睇？ 啱啱你剛才頭先講咗我哋三位大師啦 ，round up 一下。咁除咗Miss Van der Rohe 講這個 less is more， 咁頭先你講就係Corbusier 就係講呢個 a house is a machine for living in 啦，就好同工業化呢一個關係扯上咗頭先同你 雖然佢都幾虛偽，因為佢自己做啲嘢又好靚。 跟住第三個就係Frank Lloyd Wright 啦，頭先有講，咁佢話呢個 form and function should be one joined in a spiritual union， 其實就係對應緊form follow function， 佢覺得唔係 follow。其實兩樣嘢係咁重要嘅，點解？其實因為如果講到去三位大師佢嘅異同咧，我覺得即係分別咧，就其實係Frank Lloyd可能佢比較同自然再關係， 落水莊嗰啲咁。係 啦，因為佢喺嗰個美，佢喺美國啊嘛，咁佢喺個平原上面嗰個建築 ，Harry Style， 佢好多係做住屋 house。咁其實Frank Lloyd Wright 嗰個Falling Water 個落水莊就係其中好出名嘅例子，其他喺西部平原啊嗰啲全部嗰啲屋咧就係佢對應嗰個 自然 平原自然就全部都係好一個唔係高樓大廈嚟嘅，佢係一個平面咁樣去伸延出去，咁所以佢嗰個平面嘅佈局其實。有少少佢係受咗當年日本嗰種美學咁建築所影響，咁嗰啲每個房咧其實唔係好似以前嗰啲舊式嗰啲 對稱啊咁樣嚇， 佢就係一個個連接住一個個唔同嘅unit單元一路走出去，其實全部都係對應住一個 自然 通嘅通透嘅一個空間。咁而佢嘅同自然嗰個關係，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將今時今日嗰種環保建築其實。有個開導性喺度嘅，點樣同建築與環境之間可以大家可以共生一齊咧？點樣同個瀑布同個屋之間係變成咗一體咧？呢樣嘢其實我諗係比今天我哋講環保建築嗰種咁嘅感覺係 快咗好多步。佢雖然唔係話我要節能，我要攞采光咩嘢， 都有啲嘅。 純粹我係要同自然一齊生活。咁、其實呢個就係環保建築嘅初衷。 而家講嘅 passive design 咪呢啲。係 咯，錯啦。所以我諗喺例如園林建築上面嘅坡，可能你睇Fenwick Wright 嗰種現代建築嘅嗰種心態，其實同你 係啊，嗰啲係最早期。 園林方面有啲咩劃？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佢 less is more。我都覺得唔係話少啲就好啲咁簡單，佢係一種簡約嘅美學啦，可以咁講，即係都係靚嗰啲嘢係，只不過係嗰個年代，你譬如話，我自己我諗翻起我自己當初讀書嗰陣時咧，就好掙扎嗰句咁嘅 form follow function 嗰句嘢，因為其實 Frank Lloyd Wright 佢係回應翻公眾有啲誤解咯，可能因為原本就係 Louis Sullivan 講叫 form follows function 啊嘛，咁所以成日讀書嗰陣時候，哇，究竟係？死啦！我諗咗個 function 先，諗咗個 form 先咧，個形態係咁啦，跟住再塞啲 function。咁但係後來佢哋就解釋，其實唔係呢兩樣嘢，應該係共存嘅，係一齊諗嘅。 即係講緊雖然我哋去到一個 modernism 呢個時間啦、其實啲藝術品啊啲成其實都跟住呢個建築嘅潮流咧去演變。即係你見好多藝術品咧，譬如家私設計已經係咯、基本上咧、你話佢 tailor make for。嗰啲新嘅類型嘅屋又得，你話佢其實係 inspire 到呢啲可能服裝設計師，可能係家私設計師，甚至係畫家，都畫嘅嘢咧，做嘅嘢咧，甚至雕塑家都已經好唔同。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改變嘅，喺建築歷史同埋藝術歷史嚟講，係一個好。好明顯一個分界線嚟咯，幾得意嘅。其實呢段時間嘅改變， 但我就覺得 Louis Kahn 同Alvarado 就去到呢度嘅美水，開始佢哋都係 question 緊 sustainability，question 緊美同埋功能嘅一種重要性，即係共同嘅重要性。我諗係咁。 其實當時佢哋呢啲 less is more 嘅概念就係對應再早少少佢哋講緊ornament 同埋。Prime 呢樣嘢， 係之前就 裝飾係最舊嚟，係 最舊嚟㗎，係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唔係覺得啦，即係聽過有啲人分析就話 ，Michelangelo 其實佢做緊另一種 ornament 嘅，做另一種裝飾，就係用一啲鋼柱嚟到變成咗裝飾，係，即係點解你點睇嘅啫？ 咁佢 honest 啲咁講，佢話自己即係真係 exposure 鋼柱、十字鋼柱咁先算啦。咁呢樣嘢係即係睇你點睇咯。其實依個就係所謂新嘅藝術嘅演變出嚟咯，我覺得係一個過程。 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我哋討論建築師的話。歡迎翻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剛才我哋討論咗三位現代建築師啦，其中一句就係 less is more。咁大家會讀書時候聽到第二句。就好相似嘅，不過原來就係 less is a bore， 少即是悶，沉悶嗰個悶。點解會出現呢句説話咧？咁我睇下考下大家啲記憶力先。 嗱，我就覺得咧，因為其實當你去到乜都冇嗰陣時候，即、就、係、是、less 去到乜都冇嗰陣時候，淨係得一個玻璃幕牆，個個就學 Mies 學啲大師，全部玻璃幕牆滑嘟嘟，咁變咗咧，真係你覺得。我見到棟玻璃幕牆大廈，佢依棟大廈喺香港啊，喺台灣啊，定係喺美國咧？咁你係冇咗嗰個文化特色啊，即係變咗令到有人覺得真係好悶喎。點解會咁嘅咧？嗱，當然咁亦都可能係歸咎咧，就唔係個個建築師都係大師，因為我記得好耐之前咧大拆咗噶啦。IMP 除了中銀之外其實仲有兩個大廈在銅鑼灣。咁佢雖然都係用玻璃，但係咧佢可以構成佢每個佢有啲 corner 位咧有個折位嚟嘅，變咗啲玻璃同玻璃之間係有啲反射彈到個 form 出嚟。同埋好似正話同阿 Murphy 都有講啦，佢兩棟大廈中間有個 court 一，然之後令到啲人咧就係總之喺住宅嗰啲又好喺。office 嗰啲都好，都會落去個 court 一嗰度咧，有個生活。咁但係講真，類似嘅 idea 咧，唔係個個即係依啲 building 都會做得到。咁變咗真係會令人覺得，喂，悶悶啲啊？點解冇咗文化特色咧？點解冇咗嚟到香港之後咧，冇咗一啲香港嘅特色咧，或者叫做咁呢樣嘢，事實上令到正話你講嗰句嘢係Venturi 講啊嘛。咁事實上令到佢都會嗰陣時有好多人去反思究竟 呢啲所謂現代建築係咪？是不是應該是要這樣呢？建築的路向 甚至乎 Vorbeer & Cherry 最出名的那棟建築呢其實是一隻鴨來的， 不是吧？ 是啊，你們錯， 我以為是他媽媽那間屋Venturi's House 是啊，他基本上呢、就是當是一個諷刺嘛。 是啊， 他說我既然這麼 bored 不如做到他最就是 flamboyant， 所以他有本很出名的書叫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是即當你所有東西都是很 flashy 的時候其實都可以很 boring 的、他都有反思，所以這個後現代的思潮其實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態、大家都在這裡 實驗性用龍 是 debate 緊，剛才即我們都講過一個深的字 critical contextualism， 即你一個 building， 例如Philip Johnson 佢最出名嗰間 glass house 係啊，好靚啊，咁即係好 naked， 但係你擺去邊度都係咁嘅，咁佢知嘅，佢做呢件事佢係知道自己做緊嗰樣嘢係一個statement 嚟，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喺 postmodernism 嗰陣時就好多好多 experimentation 咯，咁例如我即係好中意嘅一位theorist 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傑出嘅建築師，就係Ram Koolhaas 啦 ，OMA， 咁佢係好出名係理論家啦，因為佢自己係一個作家，係一個記者出身，咁即係佢亦都講過，第一佢永遠唔會諗錢嘅，即係佢覺得呢種係種解脱。認為因為覺得如果諗錢的話，咁嗰種建築 你唔好嚟揾我啦， 即係唔好揾你啊！揾佢。咁第二就是佢亦都講過，即係一啲佢關於 junk space， 即係佢話 垃 圾空間。佢話而家我哋即係基本上就係做緊好多好多垃圾空間，因為我哋啲建築周圍嘅空間都冇被 consider。咁變咗我哋越起得多嘢，我哋越多垃圾空間。但係佢都會提議就話呢垃圾空間用運用起嚟嘅。咁佢就變咗係佢成間公司嘅一種thesis。咁第三即係、我亦都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 Hans Holland 啦。咁佢都話 everything is architecture，即係唔係話人同建築冇關係。你喺個 envelope 度你就俾我主宰，光同影都同你冇乜關係。佢係覺得你裏面所有嘅嘢都係有設計嘅元素喺度，包括佢起落，包括顏色。所以 Hans Holland 做嘅嘢亦都好越嚟越叫做解構，亦都係第一個開始慢慢去講解構主義嘅顛倒咯。 我哋其實一路講緊都知啲西方建築理論啦，讀書都係啦，即係讀啲剛才講現代主義其實都是一些西方的產物的。我們作為香港又好、亞洲又好、中國地區都好，其實如果剛才講的現代主義擺在香港我們的設計上面，其實我們怎樣去 adapt， 我們怎樣 去適應，怎樣去叫做將我們香港或者我們自己的設計都好，怎樣變成了我們是既然可以跟現代掛勾到，但是亦都可以同我哋本身嘅生活啊、文化啊，都係有一個聯繫嘅。咁呢方面，我唔知阿Paul會唔會有啲喺你設計上面，或者你喺見到其他建築上面有一種嗰種嘅呢種關聯嘅諗法咧？ 嗱，我哋而家都係即係好似向大師致敬咁樣啦。咁我自己諗到就係特別你講話亞洲區咧，我諗起一個建築師就係黑川，黑川幾張啊 ，Kurokawa 係啦。其實都是頭先嗰樣嘢啊 ，Jeff 講嗰樣嘢，就是當你我覺得都是嗰個年代變遷啊，即係你每一樣嘢嗰個風格去到好極盛嘅時候咧，就自然啲人係會反思、會反彈。咁所以去到即係後現代主義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時間啦，就好多種形式、唔同形式去反映翻之前嘅功能主義。咁當時即係黑川仲好後生嗰陣時啦，講緊七十年代，佢嘅老師就係 Cancel Tanky 啦。而其實 Cancel Tanky 都是師承柯布嘅，都是根本現代主義的 單下件衫， 係啦，單下件衫。咁嗰陣時佢哋做了一個 Expo 七十年代嘅，即係有個 Expo 喺日本咧，其實就是講嗰、那個即係 metabolism。咁其實佢哋就係講緊就係話，由現代主義開始，以前嗰個年代是屬於機械，因為我哋嗰個叫做機器的年代啊嘛 ，Age of Machine 啊嘛。咁佢話 如果去到二十一世紀咧，就唔係啦。二十一世紀就係、是、因為佢嗰陣時七十年代咪展望緊廿世紀啦，就係應該係人嘅年代啊，即係 age of people。咁佢後來有本書講嘅，即係佢本書又再遲好多啦，再出嗰本書。咁其實嗰個係嗰、那個中心思想幾特別嘅，因為佢喺好近年啦，我諗即係十零廿年前咧。就在鄭州做了一個 master plan， 即是說當時那個 metabolism 的理論，我想是第一次在一個這麼大的地方做了 testing run、嗯、當時我記得我在鄭州做了一些分享都是講他，就是說你如果說、功能主義所有東西好一千篇一律一路耷，其實說他說現在就更加相關了，因為科技呢似乎推動我們去一個這樣的點、 嗯、 就不是說已經不是講科技，即係講緊嗰類係 machine 添，係講緊譬如話你電話裏邊嗰啲 apps 啊，佢話呢啲就真係國際語言啦，佢話共通語言 common， 唔係講英文定乜嘢，個 app 就全世界用嘅，講緊幾十億人用嘅。佢話咁，但係當我哋行緊呢個方向嘅時候，所有人用緊同一樣嘢，係咪代表啲 emoji 都一樣？係咪代表就係冇咗地方特色？冇咗文化特色，冇咗咩性咧？佢覺得唔係，即係佢就 argue against 呢樣嘢。佢話佢覺得去到二十一世紀咧，應該科技唔係令到大家一樣，係令到係會 facilitate， 係助即係幫助我哋可以展現翻我哋自己嗰個文化添。所以佢話去到廿一世紀，應該科技可以幫助人去實現我哋自己嗰啲風格、自己嗰啲嘅 culture。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幾重要的信息，亦都係反映翻其實功能主義之後的一個變遷。 佢呢個人都幾勁抽啊，因為大家有所不知嘅就係其實佢係做緊呢個叫 Capsule Hotel， 係 啊， 佢係第一個啊。咁啊，亦都影響到伊東豐雄啦， 係 同埋之後嘅梅多和世，因為梅多和世第一個就係講緊女性化嘅單獨空間，因為嗰時日本好鬼重男輕女啊。即係覺得女性都有佢應該自己嘅獨立嘅一種空間思想或者思想空間嚇，咁所以日本而家孕育到好多一啲比較 feminine， 我覺得比較即係 soft 啲嘅嘅建築體系，都有禪意啦。咁夾埋，所以就有日本嘅自己一種建築語言。但係咧，那邊相喺歐洲咧就癲曬啦，同美國嗰時錢多，第二就係有啲癲佬。咁幾個癲佬咧，我就做過佢一個徒弟，即係個 Roof Pricks 啊 ，Coop Himmler 啊，藍天祖。咁佢啊講咗一句就叫做 Architecture must blast， 即係建築應該係燃燒嘅。咁佢真係最癲係咩咧？就係佢真係攞咗起一棟樓，然之後攞啲火燒咗佢。咁第二就係佢最癲就係自己企喺一個波度，然之後就唔著衫就喺維也納嘅街度喺度行。咁第三就係做好多 inflatable 嘅 architecture， 第四就係起咗寶馬世界啦、第五就大連嗰間建築即係我有份參與嗰間啦，全部都係一種好叛逆嘅諗法嚟嘅。咁嗰種叛逆其實亦都影響到我哋其他啲年輕建築師即係我哋呢代啦，覺得建築應該係咁有咁有咁 power 嘅，唔應該咁理性，亦都唔應該咁叫做為人民着想嘅，係應該為咗自己着想嘅。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品，你中意我藝術咪買我藝術咯。咁亦都有一位大師咧，即係我都好真係好中意嘅，就係 Morphosis 嘅 Tom Mains 同埋 Michael Rotondi 嗰陣時。咁其實佢都講過就係建築係應該 about autonomy。如果冇咗呢個 autonomy 嘅話，咁我哋點解要建築師啫？我哋有 contractor 咪得咯，係咪？咁所以嗰時嗰、那個呢種思潮亦都即係開始有啲 paper architect， 因為佢覺得我實現唔到，咁我要畫啦，係啦，去畫。咁所以有耍下啲啦，大家好出名嘅耍下啲，佢就畫，就起唔到嘅。咁但我都照畫，有塊比賽睇下你明唔明，係咪啊？窮都唔緊要，照畫，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咁我諗嗰個年代大家都好記得㗎，係咪？ 所以應該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係除咗講後現代係因為嗰、那個頭先講太悶之外咧，好多 理論就是從文學那裡走出來， 是啊是啊， 傳統那裡走出來，所以西方其實建築好跟這個文學啊、哲學啊那裡是很有關係的，可能那邊的 circle 那邊的圈子是 比較理論家出了很多， 但我們可能東方就比較實際一點，未必去到那麼極端， 是 但是就例如可能香港都會有，例如中華南他都是外國回來去到香港，其實他都覺得在現代建築應該都要有一些我們本土啊，我們文化的特質，例如他做凌霄閣，其實他不是純粹一個觀景台的文單的嘛，他真的一個好像一個頂一樣在個山頂上面，他試圖將中國的元素擺回去，所以當時的可能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香港建築師亦都在個思潮裏面將這些這樣的所謂你講後現代又好，一個critical 的一個即係批判性的地方主義都好，我哋點樣去將那個年代已經好像去到玩到無可再玩啦，好都似全部都係一式一樣的建築之後，點樣變成我哋可以再實升落去，再延續落去咧？我諗當時就係好多建築師都喺度諗緊一個同樣嘅問題，點樣我擺到翻嚟我哋香港，擺到去佢哋其他國家。好啦，不如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聽聽我哋建築師的話，點樣影響到我哋香港國家，甚至成個亞洲嘅建築啊？歡迎翻嚟第三次嘅學人沙龍。好啦，嚟到第三次咧，我就開第三句説話出嚟，俾你估下。okay, if I design a building and it becomes an icon, that's okay.中文啦，如果我設計一個建築物，它變成一個地標，咁就 OK 啊，冇問題。邊個咁大口氣會講呢句説話咧？你估下 嗱，我估咧呢、這個應該係沙下啲，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讀緊書嗰陣時咧，佢有參加過一個比賽，就係、是、山頂個凌霄閣去重建嗰陣時候就，咁咧佢嗰個設計咧係得第二，所以冇得起啦。咁如果唔係咧？嗰陣時候香港應該有佢第一棟 deconstructivism 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嘅建築，我都相信嗰陣時點解佢得第二呢，因為可能純粹畫得靚，啲人睇唔明，所以冇得起，可能係咁，我唔知啊。咁但係咧，佢跟住咧，其實喺香港咧，事實上嗱，佢喺內地咧有好多好多建築嘅佢哋公司，但喺香港其實都有嗰棟咧，就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如果我係喺嗰個學。那個學校嚟，學府嚟，喺係 Jockey Club 個 design 喺， 其實我哋 Poly 啦 ，Poly 啦 ，Poly 嗰個，即係你問我咧，我覺得真係喺裏邊讀書嗰班學生係好幸福，可以一個即係咁靚，即係 in a way 好靚啦，我自己覺得真係好靚嘅學校裏邊，仲有咁一個大師嘅設計，佢理論上真係會好 proud， 但係嗰個咧，其實我已經覺得係離開咗。deconstructivism， 佢嗰個風格依然係有翻薩哈個風格喺度嚟，但係咧係已經偏離咗佢最開頭嗰個風格咯。唔知道大家點睇咧？ 你不如講下藍天組嗰個。 喂，藍天組係啊，嗱嗰個咧其實我去深圳嗰一次，我諗早兩年，哇嗰、那個我覺得係我完全唔會覺得喺深圳會有咁特別嘅建築。入到去，哇！成個咁嘅哇，空間感同埋佢嗰個 curve 嗰個銀色嗰個波咧，係其實嗰次咧，我係同一班朋友去學影相，咁但係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就突然之間俾我即係 inspire 呢啲 嘢學啊，係 啊， 教啊應該。 咁咧就倒翻轉頭，我係揾到一個好即係我自己攝影嘅一個風格，就利用咗佢嗰啲哇。四圍飛嚟飛去嗰啲 curve 啊、啲光線啊、啲光影，嗰間嘢係應該係藍天組，我覺得係喺深圳係咪最後一個 project 嚟啊？嗰個其實好大型，佢成個設計啊，啲 detail 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嗰、那個即係。叹为观止，唯一一句咁 你有做过啊？你 唔系我一开始佢即系倾嗰时候，我帮手谈判嘅，因为好多啲发展商又好，政府都好，都好想即系以我哋能够笼络到一个大师作为 一个地标， 一样骄傲系咪一个地标？咁所以其实 那個年代又孕育了很多這些叫做後現代風格的建築。啊、香港也有一個那時候、很受爭議的就是中央圖書館。 啊 嗯、它是一個後現代建築的 水味。 水味啦。 水味的味咯、 啊。水味因為它是仿羅馬、 嗯、 但是也都是一種仿一種 comical 的一種建築，咁裏面的空間的倫理和出面的關係亦都不強。咁我哋係應該嗰刻我哋開始反思後現代主義呢樣嘢。 係、 嗯、啊，咁亦都係諗緊反璞歸真啦。我又即係睇翻一句梁思成名言嚇，承繼咗一啲中國人嘅風骨。佢都講過就話：拆掉一座城，就挖去我一塊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剥去了我一层皮。 嗯， 所以佢点解要去保护呢啲建筑物？但系我就觉得咧，好有意思嘅，即系喺中国又系喺九十年代二千年咧，房地产咧好多一啲即系叫做吓加州建筑啊，喂阿坡你好多呢啲 landscape 嘅，你可唔可以？你有冇 歷歷在目？有呢啲咁樣嘅面對嘅問題啦。園景會唔會都係有啲咁樣嘅反思喺度咧？ 園景建築 後現代嗰啲 可能 嗰啲毒啊， 可能仲嚴重啲添， 中毒破心啊嘛。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覺得園林好即係好仰慕嗰啲，就係即係早期啲就係即係文藝復興後嗰啲啦。 嗯， 啊咁即係。我諗香港啊，內地都冇人諗住整個凡爾賽宮出嚟嘅，咁但係就意大利園林嗰啲，即係變咗意大利園林就好多嚟咗，即係本地香港好多添嘅，好多樓盤又做嗰啲嘢，咁就算有外國人嚟到香港，佢都覺得點咁得意嘅，點解你會做呢啲風格？佢真係講緊，真係講緊十七八世紀嗰啲意大利園林，咁咁但係後來咧，就另一個風格亦都嚟咗香港，亦都去咗內地。其實發光發亮嘅就係我哋叫加州學派啦。咁、嗰個其實就係、是早期即係 Thomas Church 喺美國西岸，即係即係佢顧名思義啦，加州學派咪加州咁、就去到呢個夏威夷就發光發亮嘅、就做好多嗰啲咁嘅 resort 啊嗰啲咁。Robert Bell、Roger Collins 咁啊嚟咗亞洲，其實佢嚟咗亞洲。 所以 Bell Collins 係 exactly 佢嚟到亞洲咧，其實佢唔係睇下你哋邊個地方應該起啲乜，佢係揾緊邊一個地方最適合佢去重複翻即係夏威夷嗰個成功。咁所以早期佢去咗譬如新加坡啊，嗰啲地方佢覺得比較 多 resort。香港係 加州花園啦、啊， 唔係香港會展咯、 啊。會展 佢 Day One 嗰陣時係我諗係做。第一期會展是引入了 Bell Collins 入嚟，咁嗰陣時上邊嗰個 Roof Garden 同埋喺對出而 Grand Hyatt 對出嗰個 Car Park 嗰度咧，都係有咁嘅風格喺度嘅。喺上邊 Roof Garden 最叫最緊要啦，用緊要先，因為事實上嗰度係有游水池啊，有成，佢係刻意有啲假石山啊。是複製一個咁嘅加州風格喺嗰度， 所以呢樣嘢咪同梁思成，即、就、係、是、我哋呢啲偉大嘅中國人嚇諗嘅嘢，咪背道而馳咯。 係啊， 嗱，即係人哋講啦，嗱呢個佢基本佢就好簡單啫嘛。佢話即係因為佢覺得我哋嘅一個民族嘅自卑同自大，都係源於我哋對我哋自己嘅文化歷史嘅無知。 嗯， 我哋深層去了解我哋嘅民族。同我哋嘅文化，我哋只可以站喺客觀嘅立場度產生深層次嘅自信、民族自信。 嗱、我拋多個問題研究一下， 係咪？ 剛才你講半月明，有人話佢後期啲建築咧係其實後現代嘅，即係例如佢蘇州美術館 啊，係啊， 有蘇州嘅特色 ，Miho 都係 ，Miho 都係，其實佢唔係純粹好當年佢完全用幾何嚟到做設計，咁佢算唔算？ 呢個好問題，好問題。 你覺得咧？ 唔係，但係你將佢係大量去複製係兩回事，同埋你影響緊一千個人嘅生活。 嗯， 你講係一個美術館，你可以唔去㗎。 嗯， 係咪？但係佢係當係一個 real estate 啫嘛，你係買佢啊嘛，你買嗰種生活嘅態度啊嘛。係。咁呢樣嘢唔係我哋中國人嘅生活態度嚟。 唔係，但係我又會咁睇喎。我諗我哋講緊嗰樣嘢個年代咧，其實係啱啱開放。其實可能嗰陣時咧係好崇洋嘅， 崇洋我都冇自己 出邊啲嘢靚啲喎， 嗱 我要咁，我要咁，即係倒翻轉頭，你請個職師翻嚟，請個園景師翻嚟， 我就話俾佢知嗱，唔該你幫我做過咁嘅嘢啦，或者你特登賣嗰個 service。就是我要一個夏威夷的， 係啊係啊， 就特登請佢咯。你做嗰啲簡樸嘅日本園庭，佢未必中意啊嗰個年代。 而嗰陣時係啊，啱啊，啱啊，佢唔係淨係講緊內地香港，其實係成個亞洲都係有嗰種風氣。變咗我哋嗰陣時，譬如去睇福岡，佢有一啲新發展區咧， 都係咁， 都係咁， 日本 係 咁， 係嗰啲 townhouse 係咁複製出嚟，因為佢哋就係話我哋好厭倦。你知日本即係舊區就係啲好細 街，叮噹細屋， 我哋反而覺得好有特色嘅。佢哋話：，我哋好厭倦呢啲，我哋要 house 獨立屋，跟住個個有花園。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你知嗰啲規劃咧，大型幾百公頃嗰啲規劃，喺一做就做廿幾卅年噶嘛。到佢差唔多起嘅時候咧，啲人已經厭倦咗嗰種風格。 係㗎，係㗎。 又話我哋其實點解我哋盲目咁去追隨即係向歐美國家嗰類型嘅？ 瞓醒嗰陣時， 但已經起 曬。 中國都有刻瞓醒咗，就係我記得我做2007、2008到啦。好多盤都係做緊啲中式嘅園林， 哦， 係嘛？即已經係做八九十年代起到喺到高潮，大家都見到都悶啦。 新中式， 反而開始諗係新中式又好，好傳統中式又好。其實去到嗰個位置就大家真係有時間、有空間、有餘錢去反思、去諗啊，其實咩真正屬於我哋中國嘅園林或者係建築呢，係真係需要有時間去歷練。去學完之後，真係出嚟，喂，唔係好對路喎，唔係我啲嘢嚟嘅喎，咁先至喂，真係做好少少啦。咁我諗要真係要嗰、那個由個進程學習到去到某個位，可能到七八十八八零八零九年好多海歸翻翻嚟啦。咁當時真係佢哋由中國人自己去再做設計嘅時候咧，佢真係會諗啊，我根源喺邊咧？即係我諗呢啲嘢就大家去每個。我諗相信每個國家每個文化都係相差唔多，可能外國歐洲早我哋幾十年開始諗呢樣嘢，咁依家到我哋嗰啲嘢興盛到某個位啦，又開始諗呢樣嘢。 所以你講翻正話貝月銘，你正話你講嗰、那個佢係咪 postmodern 咧？我諗佢趌翻起身，佢都要話俾你知佢唔係，因為事實上我自己覺得咧，佢自己只不過。用翻落去嗱，佢啲 detail 好簡潔嘅，其實佢啲 lines 係好簡潔，佢冇多餘嘅 decoration 喺度嚟嘅。但係只不過佢真係考慮到當地嘅文化 同埋個技術咯， 同埋技術同埋個 heritage， 佢係將佢現代化咗去擺翻出嚟。所以你一路睇，即係一路睇埋佢，你覺得一個好現代嘅建築，但係你又俾一個感覺就係、是，哇！又好似同嗰陣時嗰個文化有啲關係喎。依、這個就係高手咯，就唔係話哦，做個 pitch roof 就係中國式，或者係 postmodern，或者係點咯？我會咁睇。 所以我覺得例如貝聿銘，佢本身都冇講自己係任何學派或者任何潮流嘅建築師。其實到依家，我諗大家都會覺得這個年代好似再冇建築師話我係屬於某個學派嘅，我屬於某個朝代嘅，我屬於某個潮流嘅。依家好似冇啦。我相信就係依家已經係所有唔同嘅文化地域嘅嘢咧，開始即係大家已經係 overlap 得好緊要，大家互相影響得，大家係冇再好易分得清我純粹用緊某一種去嘅。派別嚟到去做一個設計，我相信依家去到呢個年代嘅，一來可能過時啦，再講自己係咩嘅風格啦；二來就係真係喺呢個世界，我諗唔係話純粹講風格就已經可以做到個好設計。而家我諗係講技術啦，講環保啦，講好多唔同嘅一啲真係生活上面需要去滿足翻我哋要求，先至係真正嘅建築。咁不如下 part 翻嚟，我哋繼續講建築師的話。歡迎翻嚟第四節嘅學人沙龍。咁呢一 part 我就唔用金句開始住先，再繼續頭先我哋個討論。尤其是建築之外喺園林方面，你嘅睇法究竟我哋去到依、這個後現代之後啦？咁其實我哋依家係喺例如今天我哋做園林嘅，究竟有冇咩風格可言咧？其喺點樣佢哋？做設計啊，做一啲可能喺去到港學先算啦嚇。喺中國，喺我哋點樣反映翻我哋園林設計，究竟有冇呢回事咧？依家仲 我諗其實嗰種覺醒係多方面嘅，就係話嗰個由建築物去到一個大規模啲嗰個城市發展係點咧？我自己都幾深印象，即係有啲係一啲叫 城市設計嘅一啲activist 啦，你可以咁講，就第其中一個 Jane Jacob 啦，嚇。 嗯。 咁佢講，其實佢完全唔係一個即係專業訓練之下嘅一個人，咁、嗯、但係佢對城市好有觸覺，咁佢寫咗啲，佢、嗯、係大力批評 都上世紀六十年代嘅事。 係啦，係啦，嗱，佢係大力批評就係用一啲好大型嘅發展項目去主導咗個城市，佢係覺得城市係一定要有新舊交替，佢亦都覺得一個城市嘅發展應該係多方面參與，好多人一齊參與咁。咁所以佢就有咁嘅討論咯。咁至於你話如果聚焦園景建築，我諗近代其實覺醒後啦嚇，即係唔係盲目追隨風格之後咧，其實我諗差唔多可以咁講 sustainability， 即係個可持續性，或者一啲生態保育嘅議題咧，其實都幾主導咗園景建築發展。咁我諗如果我哋講Frederick Law Olmsted， 佢就係我哋叫園景建築之父啦嚇，近代嘅。咁佢喺十九世紀末，佢有一段説話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一個好嘅景觀是可以令到人可以復修，嗱呢個我諗係最早講嘅，即係話嗰個我哋講嗰個即係身心健康嗰個功能係對於嗰個城市景觀咁。咁而再近代啲我諗中國一個好近代好有影響力嘅一個園景師就叫做余孔堅啦。咁佢又講咗一句説話嘅，叫 landscape architecture。Is the art of survival， 因為通常你要定義一個專業好困難嘅，哇幾百字都寫唔到，佢一句咁嘅字，咁有好多人講。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佢講好多係關於事實上而家我哋近代成日講啦，海綿城市啊嘛，即係 sponge city， 好多人講嘅係佢 coin 咗呢個 term， 佢發明呢個 term， 係佢噶， 佢講嘅。 Survival 就係我哋嘅整體嘅生存，唔係就建築師嘅生存啊嘛。 所以呢個係比較少見嚇，一個即係中國人講咗一句金句，而外國人都用啦 ，sponge city 啦咁樣，佢反而中文譯翻變英文。咁而佢當然佢呢樣嘢就喺內地好多項目，最近佢喺泰國都有個項目曼谷，因為曼谷其實係水浸係好嚴重嘅。咁而佢講 sponge city 就係點樣去應對嗰個氣候變化。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是我諗近年我哋係好多呢一方面嘅研究可以咁講。 Jeffrey 有冇啲睇？ 咁即係其實如果我聽翻阿坡正話咁講咧，其實未來嘅發展就係喺 sustainability 啊，同埋人民個福祉嗰度咧嚟到行咯。我覺得未必係邊一個風格，而係我覺得啲建築師或者園景設計師 instead of 去做一個風格，佢哋反而我覺得未來可能係針對性要去環保啊、可持續性啊，同埋即係居住喺嗰個環境裏面嘅人嗰個福祉嚟到著墨，就其他設計嘅元素到翻轉頭就可能係百花齊放，都未定喎。 其實近年好多中國嘅建築師就攞咗啲世界嘅大獎啦，啱啱今年就係Pritzker Prize， 即係全所謂建築界嘅奧斯卡，就係劉家坤建築師攞咗啦。咁再早幾年前就黃雪建築師就都係攞咗呢個咁樣嘅獎項。 頭先講個普立茲獎咧 ，Alan， 不如你都介紹一下俾公眾聽呢個係咩一個獎項？ 好啊，剛才頭先都介紹個叫做建築界嘅奧斯卡獎啦，咁其實最高榮譽啦。 唔係奧斯卡，係諾貝爾。 諾貝爾亦都係，咁睇下你用咩角度去睇。咁我就講一講佢嘅點解要咁崇高，就係其實佢要表揚建築師喺建築設計裏面反映出嘅天賦啦、遠見啦、責任感啦，同埋佢通過建築藝術對人類社會人居環境所做出嘅持續同埋卓越嘅貢獻。所以是很犀利的。大家會有一種眼光看，就是好像黃樹那個建築風格啊，劉家坤的建築風格啊，好像未必是很主流，但是又好像有那種 地道 地道啊，不知道叫草根啊， 地道 down to earth 的， 是 好真是那種用一些磚，即是磚 爛磚爛瓦 做法。但是是不是這種是全中國建築師或者全中國建築做緊嘅嘢咧，會唔會即係我自己諗咋？係外國嘅一啲獎項，佢睇中國嘅建築嗱呢兩個就係好似好代表到佢哋西方人眼中中國建築師嘅做法啦。 我單方面睇，咁呢個係一個開始啦。因為黃樹係用 recycle 嘅 material。劉跨坤都係。佢係用一啲 散咗嘅混凝土，再重組，再俾到佢嘅新生命。 嗯， 所以我諗佢去贏呢啲獎好大嘅原因係因為佢有呢種人民精神喺度，有呢個普世嘅價值。 嗯， 嚇，咁佢哋講嘅嘢亦都有啲普世價值。 嗯， 即係王樹講咗好多關於中國水墨畫同人景中國人嘅心態啊，例如佢其中一個好大嘅睇法就話，我哋中國畫點解嗰啲人仔好細粒嘅，但係都會有個人仔喺裏邊，因為佢想話俾你知，其實你同自然嘅關係係一個層層疊嘅關係，你喺一層裏邊。咁呢個我覺得今日可能唔係一個金句，不過反而呢個意境嘅金句啦。咁另外就係劉家坤，我就係覺得佢其實好大嘅一種，我認為佢嘅一種所謂嘅睇法，亦都係一種 contextual regionalism。因為佢喺四川省做好多嘢，而嗰種氣候、嗰種地異，佢冇刻意用到佢一定話一定要捉啊咩成咁樣，咁脱離咗一種我哋叫做一種枷鎖。咁佢自己有度名言咧，叫做帶著療效跳舞啦嚇，即係究竟我唔係好明佢點樣講啦嚇。 好多束縛嘅， 佢有束縛去跳舞嚇。咁呢個係可能建築師本身就係、取身起個狀態，我哋大家都係做緊呢樣嘢，係咪？咁你要 appreciate 你有呢個鐵樓先啦嚇。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建築師就好慘嘅，因為我哋就係永遠都係帶住個跳樓去跳舞。我哋對 sustainability 好多係政策去主導我哋做嘅設計。咁所以即係我認為日本啊或者其他啲比較成熟嘅文化上成熟嘅國家，佢哋就唔需要承受呢種包袱。咁從而可以令到我哋帶咗呢個鐵路，反而令到我哋會有一種自己嘅生態出咗嚟咯。咁所以呢啲金句好精煉，其實好精辟咁講咗我哋而家做中國 architect 嘅一種狀態。 其實你正話你嗰個分析，我就反而倒翻轉頭，我理解到點解佢攞到嗰個奧斯卡咯。因為事實上你。可能其他歐洲啊、歐美嘅或者日本嘅設計師、建築師，其實好可能真係好多時冇咗你講個枷鎖，但反而喺內地咧係會有咁嘅情況，咁而佢哋又真係可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利用到本土或者原本有嘅材料。嚟做到佢哋個建築物，咁呢樣嘢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唔簡單嘅嘗試嚟嘅。我覺得呢樣嘢係， 即係佢唔係淨係講意境咯，佢係合咗物料， 係啊， 即係傳統嘅建造方法，因為黃樹好講呢樣嘢嘅嚇，木嘅結構嚇，咁亦都講緊人啲工人做唔做到先，呢個係劉家坤好講嘅嘢嚟嘅，嚇，咁亦都好講緊我叫做鄉土氣，我哋啲人民用呢個地方嘅時候嗰個狀態，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我哋中國人要去正視嘅一個建築師嘅責任咯。 其實呢個Pritzker Prize普立茲克建築獎啊，我哋剛才講兩位建築師啦，其實貝月銘啊、薩哈迪啊，即係扎哈啦，國內叫做其實都攞過。咁你見到其實好多都係大師，唔同嘅風格、唔同嘅年代，都係講緊建築，唔同嘅地區。咁我哋點樣去反映翻我哋嗰個所謂可能成日我依家講本土嘅一啲風格或者主義文化啦。咁其實建築嚟講，我覺得翻去前幾個章節，我哋講嗰時就係好似最初頭摸最初頭啦，即係可能叫做解構主義嗰個年代嘅時候，其實同文學同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藝術 電影啦， 都會有關係嘅。我相信其實係我諗去到依家呢個年代，唔係好著力追求我要同電影有關係，我要同文學有關係。但係咧，其實喺個設計上邊不知不覺又好，好多嘅合作又好，其實建築師已經係同唔同嘅界別。包括藝術家其他唔同嘅甚至乎可能 社會學家、 社會學家，所有嘅唔同嘅技術、哲學 文化嘅人都會同建築師合作，所以今天我哋做建築唔單止淨係畫一個靚嘅建築物咁簡單咯。 即係好似唔好意思，我插佢，即係譬如另外一個攞個 Pritzker Prize 啊，普利斯卡嘅就是、Glenn Merkin。一個澳洲的建築師，咁佢亦都係好早去提倡用呢啲叫做grey water， 即係灰水啦，用 sustainability 嘅手法啦，用一啲本地嘅材料啦，用一啲好佢做 touch the earth lightly 啊嘛，即係佢希望佢建築佢掂到個地嘅時候係好輕嘅，咁所以佢講緊嘅就係話 life is not about maximizing everything， it's about giving something back， 即係我哋嘅人生係代表咗應該去回饋翻個大地。喺社會，咁我覺得呢、這個狀態，亦都好講緊馬來西亞建築師 Ken Young 嚇，佢主張咗好耐嘅就係話 ，I think a building should be an imitation of an ecosystem， yes， 或者 intimate ecosystem。 係咯，講得好好喎呢句嘢其實，因為如果冇咗嗰個 ecosystem， 事實上。冇人添啦， 係啊， 咁你起咩建築啫？ 啊，佢仲有植物咧，仲有動物咧，係咪啊？仲有花花草草，就 不過 ecosystem 個生態系統其實唔單止講緊建築裏邊嗰個循環，其實係同成個世界係息息相關，係緊扣。 係倒翻轉係個建築喺個大環境裏邊嗰個角色。係 咯，咁啊時間都真係唔係好夠我哋咁長進嘅咁開心嘅討論。咁我就用一句説話嚟到去總結我哋今日講嘅嘢啦。 好啊， 我哋就講。不是建築師，講林語堂，我們的國家的一個文學大師，他在《吳國與吳文》寫了一句話，就是最優良的建築應該是這樣，讓吳門我們居住在裡面不會感覺到這個是處於一個天然景象的消滅，而人工技巧發端，就是說我們在個建築裡面不會感覺到個天然消失了，只是得人工在那裡，所以一百年前的我哋嘅文學家的智慧，今天我哋其實應該做不做到呢？咁我哋靠建築師，我哋去努力去做呢件事啦。咁今晚我哋可能到此為止，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留意我哋嘅學人沙龍。